8月22号星期二，骚动音乐 系啦。咁啊，同大家提醒一下啦，呢个酷热天气警告系现正生效嘅。另外，黄色工作暑雨警告亦都系现正生效。而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至于我哋今日6点咧，将会有嘉宾访问。今日咧上到嚟，我哋骚动音乐嘅嘉宾就有 Eka 吴以嘉嘅， 有新歌《仲夏夜之梦》。 系啦，咁啊，讲下佢即系出到呢一年咧，即系嗰啲状态啊、心路历程咁样讲下啦。 冇错，亦都嚟到佢第二首嘅个人作品啊，即系会唔会喺呢个历程当中吓、啊、都有啲嘅唔同嘅一啲困难，定系还是有啲惊喜咧？咁啊，会喺呢一个嘅访问当中听到噶啦。 留意住6点到7点啦 ，Eka 嘅访问。 耶、yeah, ，冇错。 我想讲诶，早一排咧，咁我。 早嗰排系早几多排、啊？ 早几日啦，其实、早一排 系咯，讲到好远， 好远噶嘛，早几日啦，咁啊，跟住就即系咁啱出几条筋咧，咁啊，同我女朋友就去中大， 吓， 系啊，咁啊，同佢讲，喂，冇嘢做，不如去行个圈啦，我话我喺嗰度读。读咗几年，咁即系好多回忆喺度嘅，咁但系啊，你都好似冇嚟过参观下我以前读书嗰啲地方，因为即系叫睇下嗰个叫做 department 嗰个位置啦，因为佢有时做嘢都会去嘅，去中大嘅咁。 但系你嗰个 department 系咪都系 main campus 里头嚟噶？ 点为之 main？ 即系咧，中大咧，你咪搭架车上去嗰度， 唔系喺上面咯，喺近火车站嘅。 哦 ，OK，OK，OK，、okay, okay, okay, okay. 如果上山嗰个就另外一啲唔同。书唔同 department 系即系唔学科嘅基地啦， 咁、你都几方便。 我嗰个方便嘅系近火车站行条斜楼上去咁啦，咁啊跟住就带佢上去望下就啊以前咧，我话成个过程咧就好似啲咩啲老豆带个 系啊 带个女翻嚟，你老豆我以前啊 30年前咧我就喺呢一度咧买烟弹， 你老豆我啊 十零岁 啊 就喺呢度读书啊，系啦学人读地理啊咁样。咁啊，咁沿路就讲咧，就啊，以前呢度咧好多嗰啲怕丑草噶，咁样即系讲下呢啲咁。咁跟住上到去，因为 怕丑草好青春啊， 好青春啊，冇晒咯， 系咯，冇见过怕草 草。冇晒咯，而家嗰条斜路，咁跟住就会讲啊，以前咧呢一个 building 嗰个位咧就 系 玩 O K 嘅时候啲水战啊，咁样，即系都系嗰句啦，好似老豆带个女去睇下自己以前有种咁嘅感觉。 人间唔中怀旧一下，我觉得系件好事嚟。 其实我都系呢啲咁样嘅人， 美好嘅回忆吓， 系好中意做呢啲嘢。咁跟住咧上到去department 嗰度，咁即系讲一下，因为始终而家暑假咧都未必有人喺度啦。咁上到去嘅时候就哦，而家个装修都差唔多啊，咁啊，跟住就望下嗰个水牌，就睇下而家啲教授有边啲系识嘅，边啲系新嘅咁样，咁同佢即系介绍几句咁啊。咁跟住因为我有个 friend 都而家喺嗰度做助理教授， 哦， 好劲， 同你同期嘅同学嚟嘅，同年嘅 同年，同我同一。同我同一支裝，同我同一個細組啊，細組即係你一入去迎新營嘅時候會分好多組， 佢就係嗰一組啦。 同我同一組，不嬲讀書都好勁，我成日都話冇佢啊，我畢唔到業。 哦，因為你 靠佢啊， 佢教你嘅， 參考佢一啲功課，參考啦，係啦，咁所以就全靠佢啫。咁跟住就佢喺度開會啊，成啊嗰啲咁啊出嚟 say 咗個 hi 咁啊講咗幾句啦，咁跟住亦都有撞到一啲教授啊、博士啊咁樣，咁啊第一下見到面就 hi， 認唔認得你啊？咁多 其實都認得嘅，原來即係佢哋第一眼會望見到個樣咧，要需要少少時間去撈一撈個 database， 係， 但係咧好快就會認得。咁啊，通常我都啊 boss 啊，咁跟住就啊係啦係啦，即係個樣記得，但係個名需要時間攞翻出嚟。 係係。 但係有一啲教授咧，好快就會知㗎啦，因為佢哋 keep 住都有聽節目㗎。 哦，有留意嘅， 有留意，即係可能佢而家聽緊啦。係咁，係講翻琴日啦。 我覺得啲老師係好勁嘅喺認人方面，即係去到而家咧。有啲可能講緊係小學嘅老師喺條街度撞到咧，都仲會記得我，即係仲係講得出名我，係 啊， 我都好誇張嘅。 咁跟住就講開啊，而家仲有邊老師今日翻咗嚟啊？咁啊，咁啱有一個教授咧，就啱啱榮升咗做。我唔知中文英文叫 department head 啦， 系即系佢嗰一个 系主任，系啦学系嘅主任 ，OK 系咪叫主任系啦 ？department chairman 啊 ，department head 啦，我哋叫做咁啊。佢啱啱嗰即系我去嗰一日咧，就搬迁紧入去嗰间办公室，就话啱啱今日先搬紧入去，佢应该喺度啊，入去打个招呼啦咁。咁跟住就入去，咁啊先开门已经见到秘书啊。 咁啊 say 咗个 hi 咁啊，我都认得佢啊，好耐冇见啊，咁跟住佢话你、 啊、你还晒关窿未啊？ 唔系啊，佢话你啊，你我认得你，咁啊，跟住我一讲个名字就会记得咯，系啊，咁几 开心， 系啊，好开系开心嘅，即系有种聚旧，同埋咧。始终你读紧书嘅时候，以学生身份同埋毕业生咧，去见翻啲老师啊，或者啲教职员咧，嗰个关系唔同。 唔同，冇咁有压力嘅而家。 系啊，即系读书时候，你无论系中小学啊、大学定系点样，你见嗰阵时读紧书，始终你会佢哋要严谨少少，系嗰个学生同老师嘅关系比较系 有个 距离啲嘅，距离啲啲嘅。其实通常临近毕业之前都会好啲。咁但系你毕咗业再翻嚟，其实已经系一个成年人嘅时候，就再唔同啲。啦，咁跟住就見到係主任啦 ，department head 嘅 ，hello， 咁跟住佢都係嗰啲反應，第一下就係、是、即時未撈到個名，但係佢樣一望就記得㗎啦，咁跟住就點咩今日翻嚟啊，咁我冇啊，咁啊行開，咁啊過嚟睇下你有冇人喺度啦，我初頭都好驚冇人㗎，見到嘛，佢哋又話你啱啱搬入嚟啊，咁嗰啲就坐低傾偈啦， 過下佢啦， 係啦，咁跟住好有趣嘅係傾，啱啱你講得好啱就係、是。一見翻啲舊嘅老師啊，成咧咁佢哋見到面有時都會即係大家話當年啊。咁但係我發現咧，好得意係我由無論係由讀小學啦、中學啦 ，even 好似大學咁樣咧，啲老師再見翻面咧，都會講同一句説話，類似係話啊，你哋呢一屆嘅學生咧好特別啊。 係， 即係總之我讀親。系啦，唔总之系边个程度都好啦，啲老师都讲过呢句说话。 系 ，even 翻去大学嘅时候 都系讲呢句說話， 系我第一次听嘅。Okay. 但系佢即系隔咗十年，跟住佢讲翻话，你哋呢届好特别，我印象好深刻噶咁啊。咁咁当然啦， 佢 每届都 咁 讲 啦， 系啦。咁但系佢其实都会有啲对比，即系会讲啊前前后后嗰啲印象未必好深，或者嗰、那个。bonding 冇咁強，但係我哋呢一屆好似特別強咁啦，咁可以好似你咁講，可能係即係每個都見到咁講啦。 因為可能你係第一個由出嚟啱啱做嘢嘅時候，由睇樹跟住轉咗一個完全同睇樹冇相關工作。 佢話係係喺一啲讀書時候無論係成績啊、學生活動啊之間啲關係，會比較即係 close 啲嘅。同埋佢話好有印象深刻咧，佢唔講我都唔記得。 你係咪做啲曳嘢啊？我知啊。 嗱，嗰個曳啊，睇你點定義啊。 係啊， 因為咧呢、這個因為教授嗰時佢有教一科咧係講一啲中國文化嘅嘢嘅，係啊，即係咁我哋就每一組嘅同學自己就會定一個主題，要做一啲深度少少嘅研究。跟住佢就話咧，佢好記得我嗰陣時同我啲同學做嘅嗰個題目咧，係講咧中國。嘅妓院啊， 系 即系讲以前即系上，譬如上青楼 青楼吓， 系啦，同埋讲妓院里边咧，不一定系一啲即系叫色情嘅东西，其实佢哋有一啲系可能研究琴棋书画都有噶嘛。 但系你嗰个学科唔系地理咩？ 地理讲文化噶嘛，有文化同埋空间嘅关系，即系你可能会讲我究竟嗰时。我真系唔记得个内容啦， 因为我觉得呢啲好似有少似中国文学咁嘅东西， 中国文化嗰啲咯。咁、 okay, 但系其实佢都会牵涉一啲你个 angle 嘅啫，其实讲紧你个角度啫嘛，同一件事。即系如果你喺我唔知啊，譬如可能喺社会学嘅角度讲又唔同啦，心理学讲嘅唔同，咁地理会可能牵涉到空间分布。嗰阵我唔记得我嗰时写 啲 咩啦， 拣 咩地方啊，可能沿住某一啲嘅。可能河流流域点解嗰度特别多，可能牵涉到一啲地理嘅因素，即系类似呢啲咁啦。咁就 study 呢样嘢，跟住佢话嗰阵时好记得我哋 present 嘅时候咧，佢系即系笑到笑到癫咗嘅。佢话咁多年嚟，即系冇乜人咧会攞呢啲题 目。 咁但我哋 仲可以咁正经咁样讲。 系啦，咁跟住我系啊，我哋研究呢个题目，我哋真系好认真咁样研究。跟住佢仲话啊，嗰时仲记得唔知你哋有一啲角色扮演要 role play 翻一啲情节咁样啦，即系嗰啲可能我饰演嗰个客人，跟住有啲同学就系饰演一啲唔知叫嗰啲叫咩侍应啦，定系点样啦，或者个老板啦咁样，即系有一啲咁嘅情节。佢话超级印象深刻，同埋觉得好好笑。佢话即系可能咁多年嚟都未必有人会用。呢、这、一個主題去做呢一個科目嘅 topic 咁，咁可能就係呢啲我哋好中意，即係嗰個曳就係咁啊， 就係嗰個題目要刁轉啲嘅，係特別啲嘅， 硬 係 中意做啲唔正常嘅題目啊， 出軌啲嘅， 係啊，咁可能就係呢啲咁樣，咁但係你又唔係真係曳得曬，你又真係好認真去做嘅一啲咁樣嘅事， 同埋係符合翻嗰個內容噶嘛， 係啦，咁就可能會唔知係咪因為咁樣令到，因為佢講翻我先醒起， 我聽到我都覺得好有趣，我都好想跟你去一齊做呢個 project， 因為 Even 咧以前又參加電台比賽都係㗎。 嗰陣時有一份功課咧，我同另一個拍檔就係要做一個街頭訪問，係係係。咁題目又係自定嘅， 係。 我記得嗰陣時做咧咁啱上啊，肉蒲 3D 肉蒲團啊，即係 3D 電影。咁我覺得呢件事係好值得去， 好有。爆炸性嘅第一套系嘛？ 系啊，你好想知道啲人睇完之后嘅观感。嗰阵时真系喺旺角咧，喺戏院门口，啲人睇完出嚟咧就捉佢，然之后就做一个街头访问，问佢觉得点啊咁样啦。我好记得嗰阵时有一个睇完嘅朋友咧，佢系好深入咁样去讲 3D 嘅技术，即系佢有研究，佢会讲有边啲系真 3D， 边啲唔系 3D 嘅，即系佢会讲得出。然后佢就唔知讲翻啊呢一套嘅拍摄其实佢系咪 3D 咧咁啊？我唔记得咗啦。但系咁变咗咧，你嘅内容上面就有一啲好实正嘅，系啦，亦都有一啲就系你知道系个潮流嚟到，跟住佢去睇啦，咁跟住有一啲就系比较搞笑啲嘅，就啊我本身谂住咧做肉蒲嚟睇噶，我哋谂住成班做一个肉蒲团嚟睇套戏咁样，咁你哋变咗嗰个街头访问里边就有好多唔同嘅元素 喺里 边，有认真嘅，有少少搞笑嘅咁样。咁我記得嗰陣時嗰份功課交翻嚟電台咧，我記得好似分數都唔錯嘅，係啦，但最後好似都 top three 啊嗰個星期，因為每個星期都要交啊，我印象中好似係 top three 嘅咁，但係就又係啦，你知又好中意 少少曳曳地， 係啦，你 又但 係 又好認真去探討緊一啲嘅議題， 係啦，呢、這個就係我發現由細到大我都中意做呢樣， 好彩我冇俾你帶壞到咋， 唔好話壞，我哋係研究唔同嘅文化啫，文化好多種， 不過都要跟你學下嘢， 點解啊？ 唔知啊，我覺得都好有趣啊！你谂到嗰啲题目，我谂唔到嘅，因为点样如何成为一个有趣嘅人，系我呢一最近成日都喺度谂嘅问题嚟嘅。 首先，第一就系唔好谂呢个问题。当一个人好刻意要变得有趣嘅时候，嗰一刻开始，你个人就 唔有趣。啱 系啊，你不能够太刻意嘅，人哋会 feel 到噶。系啊，你好想搞笑嗰啲，你唔觉嘅咩？通常都 唔搞笑咯。 系啊，呢啲就系故中嘅真理。我都唔知道，其实讲到呢个 topic， 我突然之间 你都唔知拣边只歌啦，系嘛？你已经 我谂到 好偏门啦。 我谂到呢只歌，拣呢只歌嘅原因，因为本身呢一位歌手喺个 social media， 佢都系一个有趣嘅人嚟。 音乐忽略好好的听，错过五次留白变调，生活忽略好好的过，过了半世太可笑。身影掩盖到罪，人全无独处的空间了，碰上大多做作变念，难颜嘲笑，想哭却抑压着，灵魂麻木自枯掉，等不痛不痒或变疯了，安静听内心怎呼叫呢？伤患，生活跟你实之间，每日拼命奔跑，赶到夜晚，生存可难实日晚，腾空洒费，怎算偷懒？崩坏丑陋，不想考究，擦下世界，宁愿退后，一再朝就不。靠远镜退减污垢，呼吸放轻放慢，灵魂宁静里感受，只得我跟我就已足够，身体在感觉这宇宙，闭起眼睛当小幽，思想意识半空插翼，愿飞出星辰。静听内心怎呼叫呐喊，忧虑及爱分担，伤感会冲淡。生活一定在之间，每日拼命奔跑，赶到夜晚。

梁乐彤心甘情愿。不过好彩的是，你会发现除了你自己之外，身边还有很多被称为固执的人。 每个也很想一举成名，但十万个只剩下十名，就以择声去争新声，幸而冠军取了胜，冷战争气能得奖，离我能开斗六场，然后我就置生活于流行榜上，常还未派，但仍在想，这个应付年底，能旋律实力亦有奖， 报告识唱我的歌， 识唱我的歌， 演唱会变更加满足， 什么歌也都好播， 还要开戏令我亲我，个个都唱我的歌， 个个都唱我的歌，连系着演戏擦出花火， 然而问我， 音乐才会活出我，无奈用数字才是竞争过， 同人家解我， 每次放假也很想悠长，后浪却等候在清场， 就以日记去争金奖，无法退也只有想， 记者跟我犯得狠，没有记者更黑人，缠着我但更加害怕，无人仍难任性，仍然独身， 很想计划人生， 未来实在令你伤心，个个识唱我的歌，开演唱会变更加满座，什么歌也都可播，还要开戏令我亲我，个个都唱我的歌，认得我，然后共歌手， 诚实做好友，在行街买杂货， 每次都要好固执地讲晒佢哋嘅名啊！有古巨基加埋新世代群星，包括有吴宝琪、张曼莎、Lolly Talk、Aden 洪佐星、Andy 黎展峰、Manson Vibes 张俊桥、顾定轩、Strays 何佩、刘君东、黄建文、张天荣、谷文、黎启峰、陈天傲、Michael C、卢华、Triple G 同埋 Rumbu 嘅星战。当然啦，固执

已加油站。 哇，我 feel 到你帮佢入满晒油啊！ 我哋骚动音乐嘅嘉宾系由伊卡吴以嘉，你好啊 ！Hello， 大家好，我系今年乐坛新人伊卡吴以嘉。 Yeah， 好强 强势啊！ 佢应该仲有几次机会可以咁样讲嘅， 系咪已经 feel 到有种倒数嘅感觉，所以开始要不断讲啦。 强调呢样嘢 系啊， 咁快嘅。 今日送呢一卷啊，你啊， 系我哋送俾伊卡嘅就系呢句啊， 伊卡吴以嘉有站。 因为呢因为上次就咁嘅，上次因为我哋送有一句就係唇齿相依卡。咁我呢可能对依卡嚟讲太难啦。咁我哋揀咗一句比较容易一啲发挥嘅咁样。 因为上次讲咗即係可能身边同你一起玩音乐嘅朋友啊，或者一路即係 support 你嘅人啦，咁我觉得呢、這个今次呢食呢个加油站啊，我哋同事佢每次都会按返住可能係你新歌嗰啲颜色啊，佢喺嗰度搵个灵感。 因为呢你呢、這个仲夏夜之梦个 MV 个 thumbnail 咧， 嗰个 字体啊，就系类似呢种嘅绿绿黄黄咁嘅颜色，特登拣翻啲嘢食俾你嘅， 有心 ，thank you， 系啊，一个打气嘅一个卷轴啊，系啊，你一望到嘅时候就、啊、加油啦， 打气，做乜咁快要帮人打气啫？ 因为呢个新人年都头先你都有强调系乐坛新，因为都慢慢去到。开始叫年终过咗啦嘛，其实而家即系作为一个女新人出道呢段时间，你自己个感觉系点样啊？即系出咗啲歌啊，做咗啲唔同宣传啊，咁样。 我觉得开始先，一开始好紧张啦，即系三月嗰阵时嚟嘅时候，跟住但系慢慢而家系适应紧，系都。系咯，同埋 at the same time， 我每一次即系有个突破嘅时候，就可能之前我嚟做表演嘅时候，对于我嚟讲都系个突破，跟住都系觉得自己成长紧嘅嗰个阶段里面。 系、 有冇话呢一段时间，即系其实好短时间，三四个月左右嘅时间内，最催谷得快自己要成长系边一方面呢？ 就系、是、我要接受我自己。YouTuber 转去做一个艺人嘅身份、因为呢我觉得做 YouTuber 嘅时候，好多时候我自己嘅 content 我可以自己剪返啦、或者係囉，所以好多嘢都係控制权喺我自己度。咁但係如果出嚟做，即係出嚟做 做访问啊，做演出啊， 做幕前嘅时候呢，就好多时候係啲嘢係唔可以我自己剪㗎嘛。咁、你有嘅嘢就係咁样呈现出嚟。咁所以都係要諗怎样将自己最好的方面最是自己的那个面貌去呈现出来这件事、是、对我来说最大的成长要我逼我成长的东西。 有没有觉得自己其实有一些特质自己很 proud of、其实我拿这一个面向给大家看是很有信心的、深信大家见到都会很喜欢的。 我觉得是跳舞的自己还有、状态好。在台上面的字 ，OK， 台上面嗰阵时系参嘅，即系因为之前大家之后应该有机会会睇到啦，因为我哋呢个节目啦，或者可能喺之后我哋喺港台电视31都会有呢个骚动音乐节目咧，之前都邀请咗伊卡 嚟到 上嚟一起玩一下咁样嘅，就会见到佢嘅演出，系的而且确第一次见到佢台上边嘅演出咧，佢我喺台上边都会留意到一啲细节，佢系会做得几好，即系劲唔似新人嘅嗰啲细节，就系佢好识得对镜头， 系 呢样嘢系咪真系？其实可能以前做。做练习生的时候已经练定是还是可能真的近年做 YouTuber 要不停去拍嘢，好知道啲镜头的位置要怎样走啊，知道几时要望过去。其实呢一方面是不是自己都 train 得好多嘅咧？ 冇啊，纯粹是 天生的 见到镜头望过去， 都是天分咯，都是天分。 已经入咗血啦，见到啲反光嘅我就望过去啦，唔知系咪镜头，不过反光望一望先， 练下先， 因为呢个印象深刻，因为嗰次拍个节目嘅时候，譬如前面我哋倾偈嘅时候，都会有 好紧张， 系会紧张噶嘛，系啊，但系一嚟表演嘅时候就变咗第二个人嘅，其实你自己会唔会都有嗰个状态，就系哪怕去任何嘅表演舞台啦，踏上去之前同之后，自己都会 feel 到，自己好似唔同咗， 系啊，都会，同埋我都系会俾啱啱。我做緊嘅嘢， 我有少少驚嚇咗自己，哦，原來係我係咁樣嘅咁樣，係啊，所以都對於我嚟講好新鮮。 但係講真，即係平時可能以 YouTuber 嘅身份去拍好多唔同嘅 vlog 啊，拍好多片啊，嗰、那個緊張程度相對上喺同你做一個 live 嘅演出行到個上個台啦，即係我諗對好多普通嘅樂迷或者普通嘅觀眾覺得，會唔會又係差唔多，都係對人嗰、那個緊張程度應該差唔多，但係對於表演者嚟講，我深信應該多多少少係有啲唔同嘅， 好唔同 嚇， 因為YouTube 嘅時候咧。即係嗰段片，你可以 prep 好多嘢上去，但係你喺台上面啊，即時嘅對答你冇得 prep， 咁即係當下你係要咁樣反應啦。但係所以就係有個分別喺度咯，我就覺得。係、 嗯，咁你有冇即係對住現場觀眾嘅時候，即係表演俾佢睇，會有嗰種緊張感，同埋你點樣 soft 呢一樣嘢噶？定、係其實都冇噶？ 反而係。讲嘢嘅时候我就会好紧张啦，但系一去到表演嘅时候我就会唔知点解就好 enjoy 咁样咯， 系即系冇咗嗰种担心啊， 系啊系啊。 咁你另一样会唔会就系一个适应以前喺网上嘅世界一啲支持你嘅人，你见到佢可能系喺文字上面多嘅、嗯，或者即系 message， 但系而家你可以真系面对面见到佢哋系有唔同， 系、那个感觉好。有少少奇怪，但系好开心嘅，系嗰种、哦、我终于见到你啦咁样，我哋见到个网友，系啊，就系咁样咯，系啊， 系即系见到而佢哋讲嘅嘢，好似就再同 系再近啲咯，成件事系佢亲口同我讲话，我好支持你啊，我由几时开始已经有留意你啦，但系之前系IGDM 嘅时候会见到， 系， 但系个距离都系觉得我哋都系隔住啲嘢咁样， 嗯， 咁所以。系咯，我觉得都有好多唔同新嘅尝试同埋新嘅体验。 有冇话其实出咗《恋爱疫》之后呢首即系广东歌，咁大家再听到即系或者接触到嘅层面多咗咧，都会再收多咗一啲中意你音乐嘅 fans，即系会有啲嘢同你讲过，你都好记得。 如果系真系 touch 到我嘅话咧，就系、是、今次出完我新歌， 嗯， 之后我收到一啲留言就系话我嘅故事好触动到佢，即系我嘅故事系佢嘅故事。所以呢一样嘢系我自己做艺术，即系我做 artist 最想达到嘅嘢。然后佢哋亲口咁样同我讲嘅时候，我觉得好大嘅认证咯。即系比起我好多人听 debut show， 呢样嘢比我更加有意义咯。 系咯，即系呢样好似都听你咁讲，就系好希望做到啦。咁但系其实譬如以今年做新人为例，有冇话一开始自己有啲目标俾自己？我希望今年可以即系 achieve 到一啲咩嘅咁样啦。 我希望今年可以出到三隻歌，系啦，广东话排台歌，跟住希望自己冇咁辛苦啦。 但系我想讲你啱啱讲嘅条件，你都完成咗三分二嘅，但系嗰、那个我哋呢个年度已经过咗三分一或者四分一左右，应该系唔难做到啊！而家、 努力紧， 嗰个努力紧系因为就系在于发现哦，原来。要好 keep 住嗰个力量去做创作，每一次要有唔同嘅嘢带俾大家，会有一个困难喺度，定还是可能实际啲都系好似你头先咁讲，自知真系好辛苦嘅。原来第二只就已经开始要谂计噶啦， 系啊，系系系呢一个方向，即系自知好辛苦就系呢个方向，所以就系好多时候都要谂点样先可以赚到钱，嗰、那个钱点样滚大去先可以有下隻作品嘅誕生咁樣， 係而家有冇學識嗰啲即係叫做喺個成本上嘅管理，可能要再俾即係因為我覺得好多時候咧，即係尤其一啲獨立嘅歌手或者自知嘅藝人都好咧，佢哋第一首一定會將個成本控制得冇咁好、因為我想 present 到所有我最想要嘅嘢，但係開始第二三隻嘅壓力就開始嚟啦，咁樣會唔會而家開始自己計數？計得再精明啲啦， 會啊會啊，比起因為呢次出個即係綜藝嘅節目已經係第三隻作品啦。咁、第一次就係你啱啱講嗰種咯，就係、是、完全冇乜計算嘅。我想搞大佢，所以就係抌曬所有嘢落去啦。然後第二首、第三首咁樣 run 落去嘅時候，比較都知道我呢一隻歌可能。會有咁樣嘅反應，咁所以就相對上擺咁多錢落去啦，咁樣有咁樣嘅思維喺度，慢慢。 但今次呢個都唔少嘢，都成個微電影咁樣。 係啊， 係啊，呢個都 個成本都冇好控制住。 可能控制得好好。 呢個我真係好想做，做埋呢次先， 做埋呢次先，做埋呢次先， 係啊，即係呢首歌或者今次呢一個點解會有一個咁嘅諗法？我真係好想有一個即係微電影去 support 住呢個故事或者呢首歌咧。 因為我每一次出作品嘅時候，我都會想帶唔同嘅面向俾我嘅觀眾。嗱，咁第一首就係 On Your Way， 咁就係比較。拍子感重啲，动感啲嘅。第二首就系恋爱翼啦，就系 moody shot 啲嘅。第三首我就想即系 show 俾我班观众睇，我系有煽情、好感性嘅一面啦。咁所以就想以一个演戏嘅方式去呈现咯。 系，咁你当初有呢个谂法嘅时候，可能身边嘅团队或者倾嘅时候，大家有冇一啲唔好话阻挠啦，一啲嘅提醒话俾你听，有可能好多嘢要考虑嘅，即系除咗钱以外啦，当然系。 有，就系我有一晚，我记得我同我经理人喺度倾啦，跟住我哋由3点钟倾到5点钟。即係辛苦經理，跟住咧，我就喺度話我好擔心啦，即係我好擔心我啲演技扛唔住，即係我抌好多即係我抌好多資金落去呢一個 project 度，但係最尾可能嗰個結果嗰個效果唔係我自己想象中嘅咁樣，跟住但係佢都同我講話你自己考慮下啦，其實呢、這個。即係決定權喺你度，但係我自己係點樣諗呢？就是我好想有個突破咯，即係喺表演上面，我自己係本身因為第二次拍 MV 嘅時候好有障礙嘅。我記得我自己同個男主角咧，即係有即係佢真係好靚仔啦，一嚟 個障礙就係太靚仔，死得望多佢兩眼真係搞唔掂啦， 見唔到戲啦，見唔到戲啦， 我驚我真係入咗黑點算啊！ 要控制住自己 啦，啱點算咧咁。 跟住之後，所以係有一個先係我要挨佢膊頭啦，搞咗10分鐘我都挨唔到。個 cameraman 係你得未啊？即係你得未？你挨個膊頭啫嘛咁樣。跟住之後，但係去到完咗呢個 project， 跟住我慢慢去接觸演戲啊。然後我本身有少少恐男症嘅，因為我之前係讀女校啦，10几年都係。咁跟住就慢慢覺得我需要去踏出我呢啲恐懼。咁有一次咧，我就同我而家導演啦，都係上一次戀愛翼嘅導演。咁我哋就喺度傾，就係話我哋今次點樣做好？然後佢就話：你上次挨膊頭都咁有困難，你今次想唔想錫啊？我哋嚟個突破，我哋個克服難關啦、啊，咁樣。跟住我就勁口快快哦。好啊，嚟啦，做咩啊？惊咩啊？咁样，跟住就事成了咁样。 咁点样突破咧？因为你上次你挨膊头都咁，你今次系 克服嗰个困难。原来 我以为垫鼻就算啦，点知垫鼻落去，原来仲有嘢后面咁样。 因为嗰阵时就系我识咗呢个男主角先嘅，咁我哋就倾咗偈先，咁啊 friend 咗，然后佢都知我系本身对于男仔都系惊啲嘅，咁所以佢都有好好咁样去引导我，同埋比起我咁样啦。咁但系去到嗰一个先咧，其实我哋都搞咗好耐咯，系酝酿咗谂个几两个钟，我先好啦，我准备好啦咁样。 系咁去刷牙， 坐喺度 食下香口胶啊， 谂下先，老人与海啊，望下啊，今日天气几好、啊，心情酝酿到未咧？ 系我哋系一齐喺条桥度拍咗拖成个几钟先，即系拖下手咁样，跟住等大家个 mood 仲似一对 couple 嘅时候，就做呢样嘢 啦。但完成咗你自己个感觉系点？因为即系我头先即系虽然好讲笑咁，但其实系一个演员嘅身份、去饰演自己嘅作品，呢个系一种艺术嘅表达嘅方法啊嘛。咁你做咗之后，其实你个感觉会唔会冇以前咁惊？哦，其实你分得开会知道其实系点样样、有冇呢啲咁样嘅嘢噶？ 即系因为之前嘅时候，我就会觉得死啦！即系我咁样献出咗个初梦，我就会。立即同呢個男仔 fall in love， 我有試過諗呢啲咁 cam 嘅嘢，但之後去到做完之後，我就覺得其實唔係我想象中嗰種咁分唔開，係咯，分唔開咯，係好多時候我進入咗嗰個戲劇嘅世界嘅時候，就係、是、要 train 咯，就係要 train 你嗰下係你嗰下係做緊戲，你邊下唔係做緊戲咁樣咯，跟住但係就係、是。我覺得呢一次就係好好嘅經驗，去話俾我聽，我做到呢樣嘢啦。即係錄緊嘅時候係好似好甜蜜咁樣， 好多時候我啲 friend 同我講，哇，你哋兩個咪真係一齊咗咁樣，跟住但係我哋真係拍完嘅時候就，哎 bro 咁樣， 哦，即刻 friend 咗啦 ，bro 鬆咗。 但係頭先一路去聽 Yika 去講，其實即係除咗自己佢會諗好多嘢之外啦，我深信佢身邊有一個好緊要嘅人，就係佢經理人咧，就應該喺佢身邊俾好多意見啊，陪佢傾好多唔同嘅計啊。其實有冇即係喺呢段時間，你覺得最深刻就係你經理人同你即係俾咗一啲嘅意見你，或者可能一啲方向同你去傾 share 你嘅心事。 佢即刻要拍低 啊！係一啲咩嘢咧？係啦，因為你經理人都坐咗喺我後邊，所以我唯有咁問啦。 佢都好緊要啊，佢個角色。我哋好識做噶，我哋。 好多時候就係我會即系 roll 機嘅時候啦，因為我驚啦，咁可能我就會俾藉口自己唔做啦。跟住佢會睇得出嘅、然後咧佢就會同我講：你唔好喺度扮曬嘢，我知道你噶啦，我知道你係唔想做，所以你喺度扮頭痛咁樣。跟住 你用呢啲咁低手嘅， 係咯，呢啲真係頭痛。小學技能，小學技能。 我真係唔得，我暈車浪啊！我真係好似做唔到啊！跟住佢就會一嘢就會。我知道你扮嘅嘢，你冇理由係肚痛。我同你講，你今朝食咗啲乜乜乜，你冇理由啊！我已經同你戒曬所有嘢。你話你自己對牛奶敏感啊？我唔俾你飲奶。你呢刻點解你可以同我講啊？你肚痛，你冇可能肚痛嘅。咁我就即刻收翻，係咁我做啦。咁 俾你更加了解自己， 你呃唔到人， 呃唔 到佢啊！ 係我自己都想呃嘅時候，佢就你呃唔到自己，你呃唔到我，你做啦，你冇藉口啊！ 但係冇咗呢個藉口嘅時候，係咪一個助力？就係、是、係，好似真係要面對啦，有啲問題。 就係我個經理人就會。慢慢同我喺度分析，其實我有乜嘢要面對，然後佢就陪我一齊面對咯，所以即係係啊，好好咯，有佢。 咁你話其實做呢一首新歌，由即係嗰個 idea 或者題材各樣嘢諗 brainstorm 嗰個階段，其實哦，即係經理人其實佢同你傾，亦都有類似呢一啲狀況，即係可以俾到一啲你覺得自己做唔到，但係其實佢覺得你做到嘅嘢。 其實有呢一方面，同埋另一方面就係我喺段感情搭出嚟嘅時候，我經理人都係一齊同我陪我度過呢件事咯。 哦、 所以系啊，佢对我的意义系好重大。 系啊，啱啊，系啊，呢一句佢冇 low 机啊，呢句佢直情用耳仔听摆心里面， 谂翻翻去之后再慢慢心情表白嘅。 系啊。 你与我每日趁热补课，但互望目光总会躲过。通通都已听过，不要敷衍几句答案回应我，界线快去划破。Hey， 请你讲我听 ，Please tell me that you're on your way， you're all on going。这出心理战，可否跟他讲再见，不再共你拉扯，太没意义。将我拖住，放手嘅话喊要我就走远。Hey, stop going to the left, got you running to the right. If you lose me, then you truly miss it now. 来回徘徊 I'm too shy, 日日默默静候表态，浪漫就在附近 ，Don't hide, baby, give it a try. 一呼一吸心跳声，放肆开快车，请不要将爱恋更多推卸。太想知的心声要吐出话 ，Hey， 即管。 I know you can do it. 终于都看见，足以引导。 听你首今日嘉宾伊琴以家之前的派台作品啊，歌名叫做《恋爱翼》。新闻翻嚟之后就会介绍新歌《仲系夜之梦》啊。 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在北京，商务部公布应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邀请，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将在今个月27至30日访华。两名男子星期日在北角因为钓鱼起争执堕海，其中一名61岁男子死亡，警方将案件由误杀改列为谋杀案，并暂控一名66岁男子一项谋杀罪，听日上昼在东区裁判法院提堂。两名男子前日下昼在北角钓鱼期间怀疑发生争执并打交，其后堕海，其中一人不知所踪，另一名男子自行返回岸上并报案。警方同消防到场后，在附近一带海面搜索，救起涉事男子，送院抢救后不治。警方同日拘捕那名66岁男子。香港体操队今届将派出5男3女运动员出战杭州亚运，其中两届亚运男子跳马金牌得主石伟雄，由於世錦賽賽期和亞運重疊，決定放棄衛冕。石偉雄說今次是艱難決定，對於比賽撞期感到很可惜，但由於要爭取明年巴黎奧運入場券，選擇出戰在比利時舉辦的世錦賽。他期望香港體操隊在今屆亞運能夠最少爭取到一面獎牌。早前在成都大运会赛前训练受伤的女子体操运动员陈卓琳将代表香港出战亚运平衡木项目，她说伤患已经大致康复，相信亚运时可以回复比赛状态，目标是争取前八名。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气温介乎28至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提提大家，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近住伊利莎白医院有宗交通意外，现时部分嘅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登打士街。而较早前城门隧道去荃湾方向，管内慢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啦，车龙都排到去骏景园。而较早前振华道去牛头角道方向，近住彩霞道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之后再睇埋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去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排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方向两边浙江街，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政府合处，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而家排到去沙福道，而龙翔道西行去西隧龙尾分别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德宝花园同埋伟业街，近住常月道。大老山隧道嘅九龙入口而家去到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九龙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嘅车龙而家去到太子道东近油站。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圣佐治大厦。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慢车，龙尾星河名居。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嘅支路比较车多。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车多，龙尾安定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is my life.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商场上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 由万善饰演嘅女主角简言，高级商业调查师，果敢活泼，系夏冬嘅最佳拍档。父亲早年被指泄露商业机密，为查清真相，长大后立志成为公正嘅调查师。 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大肠癌是香港最常见的癌症之一， 只要实践健康生活，就可以减低患大肠癌的风险。 我们应该怎做啊？ 要多做运动，每日吃两份水果加三份蔬菜，保持健康体重，不吸烟不饮酒，还要做大肠癌筛查，这才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 好简单啫，即刻上 colonscreen.gov.hk 看看。 中国绘画史上的眷属画家不少，但夫妇同样能够在艺坛获得好高成就的真是少之又少啊。 文教组制作，艺文谷主持，李秋婷、 谢志柳、陈佩秋夫妇同样是海派书画名宿，在艺坛上各领风骚。香港艺术馆一级助理馆长欧阳蔚娜将会为大家声音导航，介绍展览《情投艺合》静观流藏谢志柳、陈佩秋作品选的策展心思。 星期六晚九点钟，香港电台第二台。 即将就到二十四节气中的处暑，人体会进入周期性调整，觉得懒洋洋，俗称秋乏。 期间饮食应以甘平为主，多食水果、蔬菜，少食辛辣、煎炸又或者是烧烤类的食物。 咁大家不如都早啲瞓，第二朝早啲起身，咁就人都精神啲啦。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家遵守一生。 I need a restroom, fluorescen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jok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吴以加油站， 嗱，今日嘅音乐嘉宾咧，继续有 Eka 咧，有你嘅《仲夏夜之梦》呢首新歌啦。咁我同阿斌咧都会估关呢首歌嘅，再交俾你揭晓嘅。 好，系我首先想估一样嘢，就系我想估呢首歌咧，我呢、這个。大膽假設嚟嘅，我估呢隻歌其實早喺《戀愛亦面世》之前，其實已經寫好咗。點解呢？因為我覺得其實呢隻歌係一個好好真實嘅故事啦。其實好喺創作嘅方面去睇，就係好容易第一首去寫嘅時候就會寫一首咁嘅作品。但係當下可能要擺一個咁真實嘅面向，或者去要演繹一首咁嘅作品，做第一首作品，可能多多少少會有啲壓力，所以出一首相對上輕鬆少少嘅戀愛亦去同大家見咗面，做好一個心理嘅關口嘅準備啦，跟住再將呢一首真係好好真實嘅故仔攞出嚟同大家分享。咁所以我有一個咁嘅估嘅題材喺度嘅。 我想估呢一首歌咧，可能 Claudia 即係同你傾嘅時候，可能佢有問過你一個問題，就係、是、究竟呢一段嘅回憶，你的感覺是 sweet 不 sweet 的？因為即雖然無論 MV 定是整首歌的歌詞講緊的好像是一段即已經完結了的關係，但是在裡面好像不是，即會感覺都是甜蜜多過不開心或者傷感，即這個感覺是很濃烈。所以我覺得他會問這個問題，因為會影響到個編曲，個編曲你會聽到是其實是一段很開心的回憶過了去收藏，而 set 落去唔知好多悔恨啊，好多悔疚，冇呢種情緒喺裏面。所以我覺得可能佢係有問過你呢一個往事對嚟講點，先會影響到而家隻歌個 feel 咯。 嗯， 好啦，咁我哋两个，一个就系只歌写嘅时间，一个就系喺嗰个感觉上嘅方向啦。 系，我想讲你两个都系估啱噶。 哦， 你由头开始去展述一下先，即系首先呢只歌嘅 day one 开始嘅面世，去写呢首歌系一个点样嘅情况底下，个时间线系咪真系最早就系呢一首啦？ 时间线系上年嘅五月。咁點解就係種下夜之夢呢，就係嗰時開始 feel 到夏天嘅氣息啦。跟住咁啱就睇完一套叫25-21嘅韓劇。咁嗰套韓劇就係嗰啲好凄美好唯美嘅。即係佢係好難得嘅韓劇 sad ending 啦。然後呢我就睇完，即係佢嗰個故仔呢都係講一對 couple， 一個就係記者嚟嘅，一個就係劍擊奧運選手，咁佢哋一齊咗都由細玩到大㗎啦，咁陪住大家成長啦，跟住但係最尾就係因為大家要追隨大家夢想，所以就要放棄呢段關係。咁佢好 touch 到，因為我有差唔多咁樣嘅經歷啦。第二樣嘢就係因為佢係一個 sad ending 嘅劇啦， 跟住好 touch 啦，好 touch 咗。然後我就即係我係記得我嗰陣時真係唔開心咗三個禮拜啦，係真係有三個禮拜都係好點解會咁 sad 嘅咁樣。然後間房就有個吉他，然後就攞住支吉他就掃咗啲歌出嚟，就慢慢就 develop 咗呢首歌。 系，咁而但系佢未咁早出現嘅原因就係咪阿斌頭先估嘅嗰樣？ 冇錯，就係因為其實呢首歌都係我自己嘅故仔，同埋喺演技上面都可能需要多啲經驗啊，或者係咯，認識先可以做到呢只故仔出嚟，所以就想以一個輕鬆啲嘅方式，即係戀愛役去 say 個 hi 先，然後之後再呈現自己。 OK， 但系我有一个好重要嘅问题要问嘅，就系、是、你睇韩剧中意睇 sad ending 嗰啲嘅？ 哦，我唔系啊，我唔系咪咧？都唔系咯。 OK， 但系就系因为呢一只25-21啦呢套剧啦，就系、是、我有史以来我睇咗十年韩剧历史里面第一套 sad ending 嘅剧、所以对于我嚟讲好深刻咯。 OK， 咁但系喺你自己嘅恋爱观入边啦，即系相对上系有冇睇剧咁偏向 sad， 定系你都系嗰啲会比较倾向最好都系开心啲嗰啲啦？ 梗系最好开心啲啊！ 因为有啲人可能系好 enjoy 喺嗰种 漩涡里面， 喺个漩涡啊，嗰个凄美 就可以创作啦，系咪？ 系啦，系啦，系啦， 哦，但系我偏向都系有得 sweet 就好咯。 但系你系 sweet 都会 sweet 同唔 sweet 都可以写到作品出嚟嘅咁样样，所以就我哋会见到两首作品嗰个 approach 就 唔一样。系咁，但系去到跟住系一个咩嘅时间点，就觉得呢只仲系之梦嘅 demo 可以攞出嚟 develop 出啦，系咪？其实系一开始 plan 就已经系我一只。即係填啲嘅廣東歌之後就接啦，定話係做完戀愛役之後再諗嘅時候攞翻出嚟聽，跟住先再思考。 嗰時想出呢首歌係完咗戀愛役之後 先諗， 先打算一定要出呢首嘅，因為嗰時因為我出戀愛役嗰段期間，即係其實呢件事或者可能出歌呢樣嘢係上年已經開始 plan， 跟住我哋就喺度諗戀愛役之後。我哋出咩歌好？咁因为都系我想展现唔同嘅面貌啦。咁上次恋爱亦系完全唔同 feel， 咁所以如果我一嚟就出咗我而家写紧嗰只跳唱歌嘅话咧，咁就好似嗰个 feel 就会撞咗。所以就想中间夹住一只比较唔同啲嘅作品咁样。 系，咁跟住就决定咗做呢一只嘅时候，我 demo 嗰阵时又喺度啦。咁跟住就系咪就揾 Claudia 就同佢倾，哦呢一首歌跟住点样可以将佢 develop？ 系啊，所以系有问到嗰段问题就系、是、呢首歌其实你系想甜啊定点样？因为我俾佢 demo 嘅时候都系甜嘅，但系佢知道我的故仔都系最尾两个都系冇一齐噶嘛。咁所以，但我都系同佢讲话想 keep 甜呢个风呢、這个风格咯。 系， 因为我觉得。呢一首歌最大嘅信息就系我唔想，好多时候我哋一段关系完咗啦，我哋都会好摆嗰个重点喺完咗呢个结果里面啦。但系我点样睇成段关系就系嗰个过程好重要咯，即系我觉得最靓嘅地方就系我哋有一齐经历过好多嘢啊，我哋一齐互相扶持啊，互相爱慕嗰段期间，其实都系好值得细想。所以即系呢一段回忆对我嚟讲都系好甜美嘅，所以就 系 想。 咁样去编嗰个编曲咁样。 咁嗰时诶、即系真实状况嗰个完结之后几耐，你识得咁样样谂、哦？即系呢个好理性嘅一样，我去欣赏嗰个关系。 嗯， 即系真实状况嗰时要隔咗几耐，大家即系你自己先至识得咁样，使唔使都要沉淀一段时间先至？ 我谂我沉淀咗都有大半年咯、嗯，大半年。 系咯，你韩剧都三个礼拜。韩剧你谂下，韩剧嗰个唔系自己都三个礼拜，你自己嘢，自己嘢一定唔一定唔短， 唔系三年好好噶啦， 系啦， 但系有一段大嘅好、长嘅时间啦，都有差唔多一年嘅时间去沉淀咯。 系、咁即系嗰段时间就系自己会去谂好，即系其实会思考过一啲乜嘢，最后已揾到呢一个出口俾自己啦。咁、样 呢、這个出口就系我觉得呢个作品咯。 嗯、 哦 okay ， 所以对于我嚟讲呢个作品好大意义，系因为佢陪我走过咗都几低沉啦，然后好似喺个低沉里面我揾到个方向，嗯、我揾到个出口咁样， 就摆咗落一只歌里边咁、 然后就我哋 close 咗，我哋 move on 啦咁样， 就完咗佢咁样。 系 咁啊，嗰阵时个状况同见到特别系可能微电影版、剧场版嘅故事里边嗰个吻合程度有几多，或者里边有边啲即系真实状况比较多？因为你个角色就好，大家会联想到好真，因为就真系我有遇到监制，跟住又做歌录音嗰种噶嘛，系、啦。 我谂啊，60% 系 40% 40% 都系。都是跟監製、導演談出來的、即好像我們在小好像營造那種小島情侶、然後、菠蘿冰、就用菠蘿冰來電串整件事、這些細節位都是跟導演說、想製造那個下入感多一點，所以就放進去、 咁所以呢啲故事就同咗填詞人去講，令到佢去 係啦係啦，就係一開始我都同填詞人識嘅，因為欣圖係我個 friend 啦，上次戀愛亦都係揾 都有佢， 係啦，所以成個班底都一樣嘅。咁我哋都係想我同佢講個 direction 都係一開始都係想有個進程，由相識去到相戀，然後磨合，然後最尾分開。都係想有個進程喺度啦。然後因為佢一路都知道我發生緊啲咩事啦，所以佢都好快就寫到啲我自己好想要嘅嘢，然後我記得嗰陣時我收到佢份詞啦，我真係我喊咗出嚟咯，係有兩句係特別 touch 嘅，係叫世人去拜服，你要更好嗰兩句係，哇！我睇到之後起曬雞皮。 係呢兩句，你覺得 click 中到你自己嘅位係在於啲咩？ 就係、嗰種大家分開唔係因為唔愛，唔係因為。淡咗，而系因为我真心好想支持你中意做嘅嘢，同埋我知道大家都知道大家乜嘢系先对大家最好，系咯，所以就你走啦，我放你走啦嗰种，跟住睇到嘅时候就好有感觉咯。 咁嗰种即系可惜嘅感觉，到而家出咗呢首作品演绎完之后，其实应该已经冇咗噶啦，即系唔会觉得可惜，反而系一种都互相嘅一种祝福嚟噶啦咁样。咁但系当初揾阿 Yanto 去填呢份词嘅时候，佢有冇好需要好辛苦咁睇晒25、21成套剧咁样去理解埋点解你咁 into 呢份呢一种嘅古仔啊？ 都咁強勁， 我有建議過佢睇，但係最尾佢就冇睇咯， 因為有你嘅古仔已經好足夠， 見證咗成個過程，唔需要睇嗰個劇啦咁 啊。係最尾，但係我都有講到，即係我都有同欣圖透露好多我哋嗰陣時一齊嘅時候有嘅趣事啊，或者我哋最尾散成個過程，我都有同佢一齊講，係咯，發生啲咩事咁樣，所以佢都好。理解到我嗰時嘅心情，同埋我想要啲乜嘢。 係，咁有冇諗過我呢隻歌出咗之後，當時嗰個對象佢會即係聽到或者睇到嘅時候，有冇㗎？你有冇啊？有冇呢啲？ 我又冇喎， 冇， 好自私啊！ 我冇啊，中意啦， 忘記咗啦，已經 中意啦。 人哋沉澱咗成半年，你突然提出個咁嘅問題出嚟嘅， 咁啊， 係咪先？ 呢隻歌咁真實啊！ 翻嚟佢又同經理人傾到5點鐘啊，點算啊？一陣佢聽到點算啊？咁 又翻去沉澱兩個禮拜咁啊嗰啲咧。 但係喺呢一個過程當中真係好早期已經寫起咗呢首作品啦，即係將一個好真實嘅故仔放入去。有冇驚真係假設有一日我要入錄音室去錄呢隻作品，或者可能要現場去演一首咁嘅作品， 畢竟都叫係一個好好好寫實嘅故仔發生喺自己身上，都會驚啲情緒會崩潰嗰一下，就係、是、忍唔住，哎呀諗翻起就會好似好有，未必係傷心，但係可能係有一種叫做滿滿嘅情緒會爆發出嚟咁樣樣。 哦，我就係、是、都本身有諗咁樣諗過嘅、嗯，但係我之前戲劇老師佢講過一句説話、就是，就係未療過嘅傷，你係唔會即係做到咯。 嗯， 即係有時可能我點解之所以可以擺到呢隻作品出嚟，就係、是、因為覺得我自己真係完全去從呢個關係踏咗出嚟，然後。是真的 move on 了，所以对于我来讲是咯，即是我会可以 share 到 是 这一段关系和讲自己的自己咯。 是、嗯、所以到真的录音的时候那段时间真实状况了，但幻想如我没有 OK 舒服的，那到真的录的时候是不是都就是咦其实因为很浓烈的感觉，所以其实都挺 smooth 在录音方面这只歌。 反而唔係，因為呢隻歌真係好難唱， 都高嘅。你知 Claudia 啲嘢有時都嘛， 高嘅，同埋冇透氣位啦，即係好似Claudia 認我為咩啊？好似杜海泳，係 不斷喺度遊啊， 必要遊， 係咁喺度吸氣，你吸到好辛苦咁樣啦。但係我覺得 Claudia 都幫咗好多，同埋另一樣嘢就係我第三日，即係我個 take 錄得。擺得最多落去最尾 final take 嘅一日就係 day three， 就係我拍完微電影之後。 哦 ，OK， 即係拍完之後又 反而好多畫面。 哦、 然後我係一路，因為我微電影有條手繩嘅，我係一路捉住嗰條手繩，一路喺度唱，跟住之後 Claudia 話。嗰時好似欣桃都係 Claudia 同欣桃，佢話：哇，你發生咗啲咩事啊？點解今日咁有 feel 嘅？ 拍完石戲啊，因為 跟住又攞住條手錶，好似攞啲佛珠咁喺度咧，喺度念緊嗰啲咁咧。嗰啲人咁样噶嘛，攞住喺度捋下捋下咁嗰啲咧，即系因为真系嗰啲拍摄嘅个人个感觉同埋啲画面上面都系、嗯，但系嗰时咁样安排系刻意定话冇，其实因为个 schedule 嘅问题， 纯粹系啊撞出嚟。 哦、 嗯、 ，OK， 哦，咁所以你自己听系咪都觉嘅？即系譬如听 playback 嘅， 我都觉噶，我都觉。所以之后 Claudia 同我讲话，诶、哎，你下次如果再录音嘅话，一系你试下 MV 完之后，我哋再录一次， 啊 哈，系 即系录咗少先，跟住 MV 完再补睇下会唔会攞到嗰啲。 系系嗰个感觉。 咁、假设将呢只歌要喺 live 度唱嘅时候，咁你系咪都会攞翻佢条手绳出嚟捋两嘢咁样先上台，即刻带埋上去咧？定其实可能即系 Claudia 都会分享一啲方法啊？点样呢只歌喺个录音度系咁样做、嗯、做到啦？咁然后 live 嘅时候你可以点样去处理到咧？咁样 佢多。啲系俾我喺录音嘅时候嘅提议啦，佢有同我讲过就系、是，嗰阵时我哋有张纸嘅，咁佢就话不如你喺 Pinterest 或者你之前嘅经历，你攞几张相，然后贴喺嗰啲歌词隔篱，即系你唱紧你相识嘅时候咧，咁就唱啲就攞啲系比较甜蜜啲嘅相，咁就摆喺隔篱啦。咁但系如果系其他阶段就攞其他 feel 嘅咁样。咁佢都有俾呢一方面嘅 direction 咯。 系，咁你有冇都真系试下揾翻，跟住咁样做个感覺？ 有啊， 系 啊，所以系啊，都有用咯、啊，真系。 系，咁啊，因为我觉得呢只歌头先一路都有讲，就系、是、好似一个关系嘅相识去到即系最后分开嗰个故事性好强，因为喺嗰个音乐上面个编曲都。即係日都好濃烈呢一樣嘢，咁其實睇編曲上面，即係 Claudia 去編嘅時候，其實中間會唔會都哦，你一路跟住一齊聽住，其實都會有一啲即係大家互相交流一下，哦呢啲位點樣樣去啊？可能呢一段用嘅主樂器嘅聲可能冇咁澎湃嘅，後面澎湃啲，有冇呢啲咁樣嘅 conversation？ 有，我哋一開始因為嗰陣時 Claudia 都同我有分享過，佢話佢因為呢一隻作品，佢都好。佢都好學到好多嘢啦。因為一開始佢 send 俾我嘅 demo， 我哋都有溝到，我哋都有好多交流。就係、是、本身一個編曲都冇，我覺得我哋大家互相交流之後，令到成件事升華咗，同埋即係更加近我嘅情緒嗰個起伏係啦。然後之後佢本身就喺度問我會唔會想加隻聲。是做一个 background 嘅咁样，跟住佢本身系加咗水声嘅，我觉得水都 OK， 但系好似 未话好贴近我想要嘅嘢啦。咁所以我最尾就同佢讲话，不如用风铃咁样，因为我自己觉得风铃嗰只声更加梦 dreamy 啦，同埋夏天 系 啦。咁我哋最尾就冚咗呢一个。感觉、 都系风铃有一种好似睇嗰啲唔知日剧嗰啲咧，挂喺度吹下，跟住有啲回忆就出嚟， 好浪漫咁 样。系啊系啊，有嗰种 系，跟住有啲伤心咁。 跟住落雨啦，系嘛？有伤心。 去到午夜嘅时候咧，呢个风铃就会变。哎、好啦，我哋 就午夜空灵啦嘛？你想搞 get 系嘛？由日头嘅风铃变空灵。 咁啊，但系去到呢只作品，即系已经系第二首广东话作品。头先讲到话，即系今年想推出三首嘅作品。咁啊，头两只见到好唔同嘅一个 Eka 啦，去到第三首，而家开始已经有一啲嘅谂法未噶？ 有啊，我都系想以一个唱跳嘅方式。今次就系、上次就系仲系日之梦啦，就系、比较静态啲嘅，今次就动态啲嘅，系啦、然后节奏感系重啲，系啦。就 是、好啊，咁啊，到时大家可以就期待一下，睇下到时呢个面向又点啦，系啦，咁啊呢一首仲系节目都推荐大家睇埋嗰个剧场版，会成个故事会了解到系点样样嘅。 系因为虽然个剧场版短短地11分钟，但系佢拍嘅时候咧，净系一幕戏佢都用咗粒几钟去酝酿，所以大家要支持一下， 一定要支持佢 嗰 个过咗嗰个关头， 嗰个过程系啦， 系啊，又睇下下次你试啲咩，要佢过咩关头。好啦，今日多谢你 Eka 姐姐。 眼睛铺满天照见恋爱前奏，已出走半天，各个街角行透透，仍然不够。若性的气温不是真融化，两支冰汽水炎热便足以消散。同把梦境可不变，期待甜蜜延续，庆幸最初失见，为神两眼风里共舞，这么难离世间配造，去继续再永续，愿你抱拥。 梦境可不变，甜蜜每天，凝重爱慕，誓言语重。 事煎熬，